你最爱传教，我爱狗仔，你爱睇裙仔，我爱睇衫仔，你爱佢有型格，我爱佢冇格，爱要嚟到嘅时候，边个都冇办法。 IBHK 网络电台天气报告， 大家好，现在是晚上的时间8点，最新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下午8点，超强台风巨鳥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东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晚至到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气温最低约为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微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6度，湿度57%。一阵间的节目会有男神实验室，到时会有这个封烟的热线是81924481，大家可以一阵间记得打过来了。 Hello， 我是陶杰，你现在收听的是 IBHK 网络电台。祝 IBHK 网络电台讲真话、讲真相，同埋永远唔会闩咪。 你依家听紧嘅系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逢星期一晚8至9，听实 IBHK 正能量大爆发。 主持 Andy 法拉， 中文科死亡之卷怎样才可以不用死亡， 香港人讲英文怎样才能港式口音， 经济科怎样才读得经济， 化科怎样才可以化简而学， 有我中文科洪伟权， 英文科 Alan Chan， 化学科石妙壮， 经济科靠红， 逢星期五晚9:30至10:00，有我哋逼科。 哇，成9点钟啦，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啦，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老细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9点，梗系新闻炒烂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啦。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9点至10点， 新闻炒烂饭， 好好食啊！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IBHK 网络电台现在播放的节目含有成人题材，只适合18岁以上人士收听、收看，敬请留意。 Hello， 欢迎大家嚟到今日嘅男神实验室第五集啦。咁我身边有两个猛人，真系好猛噶。我隔篱嗰个自我介绍一下先。 Hello， 我系 Nico 啊。 Nico 啊，犀利啊！咁我隔篱嗰个，诶，靓女嚟噶，吓，好猛噶，又系而家全城热话噶。不如你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系 Coco 袁晴晴，二十万车模 啊。吓，犀利啊，晴晴啊，你知我今日捉你上嚟做咩咧？ 知知地 啊，我特登揾埋个健康营养教你，因为我睇嗰、那个睇、好你好多新闻，见到你人哋话你整容，咁头先我都研究咗即系一段时间啦，你系冇整噶，我睇到系冇整啊，吓咁就但系你系浮肿得好犀利，你知唔知噶？ 系啊，都系我唔系好敢饮水啊。 系啦，你成个过程里面系完全系浮肿难分啊，再系咁落去，你变咗浮尸噶咯， 好 惊！我特登揾咗个健康营养教练上嚟帮你噶，你知唔知啊？今日。系啦，咁阿 Nico 吓， 咁就有啲咩可以帮到阿 Coco 啊？ 冇啊 ，Coco 平时系咪自己都比较少饮水啊？自己嗰啲？ 因为我惊水肿，所以就唔系好敢饮水咯。 其实咧。